D100屬於你，D100屬於我，D100是屬於大家的。講真話，行公義，浩蓮敏，大聲台，還聲於民。 現屆政府其實有很多其他的工作都要做，好像今天我們做的政改的諮詢，往後政改其他的工作，工作量都會是很大，我們希望有一個優先的次序，所以現時來講，我們仍然會是將我們的資源和時間是擺在其他的工作的。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 風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家富、黎則粉。Q仔你好，大家好，到新一輯我們5點12分，這個1831138，我們這個風煙熱線，風波裡的自由風。 深哥繼續請假，原來也不只是不舒服，原來他一早都有事要請事假，不過這個房確實令到不少人很容易中招，而且這天氣很容易中招，不冷不熱。今天我相信你如果今天發生的一些新聞， 我們未入正題之前可以一兩宗來去給大家了解一下今天發生的什麼事，我相信涉嫌虐待印傭這個女僱主已經正式被起訴這宗新聞，新聞報道已經有正式起訴，似乎好像這個警方特意很高調，昨天將疑犯押回將軍那裡，引起起哄，很多這些街坊，人傭、菲傭，每個人都拍手掌，挺有公關意味，好像做show一樣。 現在我們警方挺快的，政府真的做事，要維護香港的國際聲譽。我覺得他如果做得慢，當然我們要罵他，如果現在這樣，我又覺得其實整件案不一定只是警方拘捕快與慢的問題，其實是勞工處 有沒有對一些中介公司，不論是有牌好、沒有牌好，監管是怎樣。 我估计这宗新闻出了之后，似乎应该可能会陆续有来的，因为为什么呢？可能这些黑薄或者未知好像今次那么严重，虐待那些菲佣，但是对于用黑薄这两个字都好，我想应该挺普遍的。既然有这些案例，我相信应该鼓励到很多这些外佣会挺身而出，或者多投诉，所以未来来讲，可能这个成为一个大家应该要关注的议题。 没错。 這個涉嫌虐待女傭的僱主今天正式在觀塘裁判署提堂，被控刑事恐嚇，有意圖導致他人身體嚴重受傷和普通襲擊罪7項罪名。 要50萬人士擔保加50萬現金保釋，加起來是100萬現金和人事保釋，這個都相當高的，因為怕他著草。 但是除了事主之外，為何她的丈夫是無事？其實她丈夫一直知道這件事。我猜她好像是坐視不理，雖然她未必有份虐待的菲傭，但是也有少許，或者她未必有教唆，都是屬於是怎樣，是不是算幫兇？第一，不知道她是不是同老公住，此其一。第二，我相信就是女僱主直接作為 簽這個僱傭合約的一方。第三，可能警方學你所說，說真的，這麼高調，在昨天他過境的時候，就立即拘留他，立即要48小時內做事。 上星期原來去過將軍澳的副康花園搜證過 送的所謂神探和公主人去到印尼但沒有醫護人員如果你沒有足夠的醫生的報告可能證據都未必足夠所以現在這個情況似乎人證擺在這裏有個人被人打到豬頭真是可憐 你去就着这个受伤的女佣而是真的某一个被告是在无可置疑地入到他罪我相信过去警方已经搜证不过既然你走了就立刻高调地告你然后就要求你法庭交所有的人事以及现金担保因为特别上个星期刚刚周末的时候星期日在中环里面也有一个很庞大的示威都有四五千人 這件事也引起了國際關注不是只是簡單的虐待外傭的問題是牽涉到整個香港在僱用外傭的過程中有沒有發展到一個所謂現代奴隸的制度因為其實現在來說我想核心問題都不只是個別人受到虐待而是說待遇的處理其實跟現行法例可能都有些衝突例如你在中介公司裏面現在你據悉都是 第一靠留了那些任用的護照這是有問題第二就是那個收取的費用似乎是非常不合理的不合理地高可能頭半年裡面都是白做的這是不是跟最低工資的政策都會有些抵觸沒錯所以今天控方那邊被辯方其實都問到口啞啞的如果根據一些即時的新聞因為辯方就表示 你現在控方只有證人口供又沒有證物又沒有認可的醫療報告你有什麼來證明他有罪呢因為這個刑事檢控可大可小理論上如果你嚴重傷害殺人身體就是終身監禁都有機的所以現在你一定要所謂beyond <咳>不過無論如何都好我們當然是支持警方對於這一類真的要盡快搜證希望印尼那邊能夠有所幫助轉過話題其實這一兩天我們都了解到其實在網上的一些媒體確實在過去曾經 特区政府的有关方面当开记者会或者举办活动的时候不是个媒体的一视同仁有机会入到去采访于是乎有些媒体就向我们的立法会议员功能界别的议员莫乃光投诉莫乃光今日就正式在口头的质询上向政府质询 大佬你有沒有是不是真的政治打壓網上的媒體是不是這樣而借勢希望日後就有網絡23呢現在今天不是只說網絡23真正23現在這個網民都開聲覺得香港人越來越離譜這個軍人這個膽去衝擊直接挑戰國家的主權原因就是因為香港沒有23條立法要不就立刻已經去執行這個23條 我們現在立刻請你在今天新鮮滾熱蘭莫乃光在我們電話旁邊講講究竟政府怎樣回答他莫乃光你好 你好 兩位好今天是曾德成回答你的曾德成回答他的答案其實都是一如所料答了等於沒有答 他基本上就是讀出來,我們其實就,你知道,你的網媒都經常說,莫議員所說的網媒,好像我發明的,好像不存在的,就說沒有定義,所以我們又不可以容納所有人,所以,OK,你不容納到所有人,你定個規矩出來,容納一部分,譬如你說,你的台很多人聽的,或者你很多hit的,我報道新聞。 你又不願意承諾任何去修改或者諮詢這方面的事只是說我們會繼續跟新聞界去談，死了你一等新聞界又包不包括這些新媒體的人呢，所以是不滿的，不過其實都預了是這樣的，我想我們還要繼續爭取下去的。如果第二個問責官員這樣說，我們可能會原諒無知，但因為 曾德成自己都是出身新聞界，大哥做過大公報的總編輯，還有現在網的媒體，你除了香港這些，根本世界上這些很規模很大，包括國內，譬如好像新浪網算不算？Yahoo算不算？如果Yahoo那些訪問你，Bloomberg這個網站訪問你，你不當他媒體嗎？ 他有些外國的不知道是否輕香一點還是怎樣，外國的外電社，例如Yahoo那些是日本地版的，例如Sina新浪也是日本地版的，是本地記者，他肯定，我想大家新聞他都會派記者去採訪，他才報告，難道你不招待他？很明顯大家心知肚明，例如Show 甚至我們D100主場新聞，但我想問一下莫乃光，究竟哪一個正式向過你投訴，然後你可不可以了解一下？沒錯，是有一個網絡媒體的朋友，他們那間叫做天樂媒體，他們早前找過我，我立刻就醒起這個問題是存在的，而且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他亦都指出了給我們，現在立法會是可以的，是容許你，即使你不是剛才那些所謂傳統媒體，有個什麼牌，你告訴他，我們是收到新聞的，我們是有報道關於立法會的新聞，或者我們都有過去，或者有打算去訪問議員的，怎麼說都好。 他就會容許你們進來。我印象中莫乃光過去這麼多年，偶爾有些中學生，我們現在剛剛有個項目訪問立法會議員，就連續兩個星期，都一樣給牌他，不是在記者室。學生也是學生報紙，我們都接了不少這些。最重要的是一件事，因為莫乃光你是資訊科技 其實現在政府經常說經濟轉型，又要說新的產業，新媒體其實是一個新的產業， 是很大的， 誰可以說死未來新媒體不會變成一個 例如現在很明顯你例如可以舉個實例譬如星島日報的之前的渣飛人900萬年薪都不做就自己開個巴士的報都是網絡媒體來的現在很多根本你們都知道你們都見大家都知道市民都見到你是傳統媒體引述這些新媒體網上的媒體你們可能拿料 或者有什麼新聞爆出去爆得更快更大調回傳媒體引述你們都轉頭曾德成在答覆中據理解他看回新聞職場新聞報導政府難以讓無依條例註冊自稱網媒人士到場採訪這個條例換言之你就應該從法例上要跟已經過時的法例 你要求政府修訂因為你又不可以提出私人草案但可能真的有誤導因為其實這根本不存在什麼條例的問題他拘捕了一條條例條例就是薛仁佳剛才開會的時候他立即自己查回1951年立的那條報刊條例說真的這只是講報刊而且你根本現在政府是選擇性地說 如果你是有這個報刊的這個條例的一個牌照我就算你是一個媒體可能可以給你電台電視台也是但要有牌那些<笑> 你這個不好意思他當你是沒有牌或者不需要牌當然我覺得不是想你大佬還給他規定香港出報紙也不需要牌他要你網絡登記的報刊所以我覺得不是存在條例要修訂的問題現在是你為什麼無緣無故要去那條法例那裡拿了登記做了登記然後你才給他進來條例沒有寫有這個就可以入政府的場所 那個是一個你叫守則也好或者是根本就不是守則現在的問題就是我們昨天很多媒體來到這裡發覺是執法是不一的有時他又鬆一點又給你去有時他就給你踏了半隻腳進去突然間閃過你講幾個例子來聽聽莫乃光你講幾個例子其實就其中有些例子就譬如在這個觀塘的 最近這些都是近一點的例子一兩年譬如觀塘最近早前特首那些諾區諾區會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諾區 被人入去。其實有網上有的，但其實他亦都有周家太報紙，他派的報紙亦都免費，其實他亦都有登記了半年以上的報刊條例，他有登記，但是他上個星期去特首會的施政報告之後的記者會都不讓他入。 《月時報》那裡他就說了，他們當時可能口頭告訴他你又不是媒體，我登記了，官不讓你進去，他不通真的衝擊你嗎？結果都淫到他，喂莫乃，剛才你說另外那個是叫什麼名字？我忘記了，天樂。我們監製當然可以找找，你給我們一個聯絡電話，或者 183-138，大家對網上媒體的負責人都可以打來我們講講，遇到有什麼過去

其實專家的分析到現在為止都應該是一個有限度的人傳人。 我們一定要平衡我們的日程時間的安排，以及平衡我們其他工作的需要。現屆政府有很多其他工作都要做，好像今天我們做的政改的諮詢，往後政改其他工作量都會是很大，我們希望有一個優先的次序，所以現時來說我們仍然會將我們的資源和時間放在其他工作。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 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家富、黎則粉。剛才跟莫乃光談過，曾德成作為民政事務局局長，正如Q姐你說他自己也是做過大公報的前總編輯，他也是新聞界，這麼落後的時代都不明白，其實新媒體是很重要的，政府現在這樣的態度，有些是鴕鳥政策，掩耳盜鈴。 所以他們所謂的掩耳盜鈴其實就是政治的打壓，政治的一些觀點你不會看看有什麼巴士的暴力，他會不會被入，但是你打壓不打壓，你不正視這個媒體，你自己愚蠢，很簡單，就算佔中行動的大件事，初初戴耀廷去年年頭在信報社篇文，其實都沒什麼人理會他，但整件事就是這個大陸媒體就是這件事訪問戴耀廷一了起，然後在網絡界裡面直接是群起而爭，群起而爭，立即變成社會議題。 你看得到其實很多時候這個新媒體其實由於現在反而相對地我覺得新媒體以前我們講的媒介都有所謂熱媒介冷媒介，電子的冷媒介，電台屬於熱媒介，其實我覺得網絡屬於熱媒介，因為為什麼呢，它多了互動性在這裡，很容易是給到特別是年輕一代現在這個參與網上隨時可以一路看一路給意見一路打字 上去參與，本來只是純粹單身文就可以變成一個行動，甚至一個運動。剛才跟莫乃光說過，我們立即嘗試找一些不同的網上媒體，在我們電話旁邊，我們現在找到SoRec中文就是社會紀錄頻道，阿Paul在我們電話旁邊。 Hello，Paul Leung， 阿Paul你好。 三年多了，都可以說是一個開了一個先河，因為某程度上都是抗衡主流的電子傳媒，對很多這些社會事件的記錄通常都很偏頗，他不認我，譬如近年講連這個七遊行，分分鐘就算幾十萬人上街都夜晚晚的新聞都掩沒了，第二天就更加添。 立法會我們都不會期望過高，他們的答案，但過去你的經驗，你可不可以講講就著你去採訪政府的一些活動或者記者會，你有沒有一些被冷對待甚至是不被入的一些慘痛經驗呢？ 其實這些是經常性發生的， 沒錯，因為第一件事我們小號、蘇一政府人是不認識的，基本上是不知道你是什麼，就算再解釋他都是 什麼show 你都是在那裡排隊啦，即是叫他做那些候補位，他那些排隊，但是你當然大台那些show的證，他就立即給他入，給他證，立即給他入，是完全不同做法，基本上那些很熱切的諮詢會我們是入不到的，變成沒得做的，只可以在場外，譬如示威區那樣做那些，但是示威區你都知道警察布防是警察更多過示威者的啦，三四重，那 所謂他就踢你了，問你了，你是不是記者啊，有沒有記者證啊，如果不是的，你想回去行人路啦，你即是進回示威區啦，這樣變成就會很滋擾性，我們的行動基本上就被他們人盯人地看著，不停不同的人不停地叫你出示證件啊，怎樣啊，你哪裡啊，我又要重複，剛才他對話，我是show一家，什麼show啊，你知道是甚麼，知道的，行走江湖幾年都不懂的，這樣搞了 那些是前線的會不會是普通，但是公安還是政府，如果你是政府的職級，你們有沒有直接向新聞處，或者現在你知道馮偉光貴為新聞統籌專員，有沒有直接向他表達你們這個不滿呢？ 我們是沒有去,但通常因為我們少數人手比較短缺,通常是一些他們即場開了一些論壇或諮詢會,他們門口一定會有一個律師新聞處的人,他有人會採一個勘探到去發一些臨時的記者證給你入場,那個就一定是很熟悉我們傳媒的。我們每次去到看到那位女士或者他們的手足,他們都是用一個態度就是認識你都是不會給你,所以我們申訴是沒有一個... 是啦,有政府官員到的,但是就不是很出名的那些,反而是主流傳媒是無興趣報導,就找你來蹬腳了,他會讓我們進來,沒錯啦,好過等到中餐場面,很冷清清,喂,那阿波,你覺得面對現在這樣的情況,都總不能再以待斃,是不是,你有沒有試過想過公民抗命,我採你的爽,我照入,照走去我記者的 採訪區,你帶著你的證 我們主要都是要採訪示威者和想入場諮詢會想問問題,兩樣東西做不到就是什麼都做不到。但是你照,不要你,喂大哥,我覺得要強硬一點,你覺得你們有沒有考慮過用這個方法呢?有的,有跟他吵的,但是始終他守門口的都是比較大隻的。還有一件事可以做,你想想現在這個 馮偉剛,做了新官之外,基本上都未出過,現在第一個工作就是應該是正式的詢問他,因為你現在做了新聞統籌專員,你沒理由對新媒體完全沒有認識,想問一下政府,因為你做了新官之後,做了白宮發言人,會不會開新風,確認新媒體的存在,處理新媒體的問題,因為給我一個問題就好,訪問一下他。 我們D100或者現在聽到的各位網媒的朋友,一起用你們的渠道 或者其他網上媒體去做這個現在是給他機會表現才能力基本上上位 我覺得Paul真的應該 如果你是認真要分別是很容易分別得到我們究竟是不是一個網上媒體 不認識我們嘛,即是他推卻,我剛才所說的就是說,我們大多數都是有註冊和有,或者開了成立公司的團體和有自資行的記錄,你很容易分辨得到我真定是假的嘛,是不是?你不可以,在新聞自由的原則之下,你是應該要對任何人都,即是從事新聞業的,或者是志向的人,你都要給予方便的嘛,而是新聞處開到。 我肯定的譬如那些大型的事件例如預算案或者施政報告因為都有一些國際傳媒來採訪包括內地都有一些是網絡的媒體來問他全世界這麼多媒體你沒可能認識所以你說你是應該要給一個所謂叫做我們一個申報的渠道我通知你我叫蘇威我們會有記者來採訪我通知了你 我覺得應該已經很足夠作為一個香港資訊發達以及我們賴以成功其中一個核心都是我們言論資訊的自由和發達我們現在網上這一類百花齊放的不同的媒體政府沒有理由是打壓甚至是歧視這個要不得的 所以蘇瑞希望你們我建議你們或者其他聽到的聽我們這個台現在講的這件事都應該矛頭直指麻煩找找馮偉剛新聞統籌專員你直接要做做些事交功課看看究竟以後會不會再有這些問題發生的話那你就不行了喂麻煩你了Paul好啊麻煩你 SoRack的發言人這個D100的聽眾應該很熟悉因為前年發生這個DBC事件一直在廣場上的活動和集會經常都是你主流傳媒就不會報道很多時候都在這個社會紀錄頻道SoRack就可以看到除了DBC之外其他很多都是那時候大概了解才知道原來有一個叫SoRack搞了幾年了其實我都不是太了解但是說真的 應該就著這些都用一個寬容和開放的角度這個世界當然要越多媒體越多傳媒工作我們的資訊的流通才越發達其實這個就看到因為大概香港的新媒體如果沒有記錯都應該跟2003年的七大行差不多同時期出現因為經歷了2003年特別是2004年大家應該記得2004年 當年來說就是所謂一步一行兩支咪的問題封了兩支咪 當時傳媒面對的打壓情況絕對不比現在低所以變成很多搞社會運動的朋友或者年輕人都覺得不行我們要依賴這些主流傳媒去報導新聞和資訊很有問題很被動所以變成開始人們會搞網台我記得當時甚至政黨連這個 公民黨最早期都出過A45台 非必不可少所以他就不要撿了他但這是很奇怪如果參考台灣的反對派運動 其實台灣很多電台現在很多電台是跟民進黨的不同派掛勾所以其實在整個政治運動期間那些網台都發揮很大的助力香港其實都是的以前來說社民連的崛起就是靠當年有人網和社民的結合所以變成第一次參選都一鳴驚人立即有三名民進黨的網台即是你不要看小網上世界的 當然以年輕人為主但這批年輕人不是你心目中所想的十多二十歲那些慢慢去到三十多歲四十多歲甚至現在有了一些一八之後開始不同了你發覺特別DBC事件之後其實現在網絡媒體都不只是年輕人越來越多中年人甚至是老人家長者都是去收聽新媒體年齡的界限 以及社會的結構上它是基層中產也好已經越來越闊因為你的主流媒體越來越不吸引而且我們這些網上越來越方便以前就說要弄個laptop 你從哪一個媒體開始已經不是最重要因為差不多萬佛朝宗到最後你由網台開始也好主流的傳統的電台開始也好去到最後大部份人都可能用Apps都在手機聽所以某程度上這個所謂新舊媒體的界限打破了我們的監製王世澤正在跟他說了一個名字我不想用這個 白宮發言什麼那些名字我不說了他總言之這個真是不需要自然而然他仍然是新聞統籌專員如果馮偉光真的做到香港白宮發言人都未嘗不是一件好事起碼增加特區政府的透明度令我們一般市民都知道究竟這個六八九政府在做什麼 電話他沒有接不過監製跟他WhatsApp監製待會打進來究竟他的回應是什麼還是說是、知道、收到、了解中這些字眼是不是這樣呢我相信這些其實很容易為什麼不直接在我們的台 白宮發言人的時候三個字他自己也是很進取的他就是因為進取所以梁振英欣賞他邀請他做這個三個字現在都進去了還進什麼鬼取不只是說錯話但是他進去之後好像不見得出來這樣當然是世界他這些人就是既然進去了就穩穩陣陣就有不做就不錯多做就多錯最好就躲起來我們聽聽這些人的心態一定是 所以新聞統籌專員竟然對我們這些新聞的媒體或網上的媒體想訪問你關於一些政府的記者會或者諮詢會為什麼一些網上的媒體不得其門而入 你都不夠膽面對我突然想到為什麼大班D100不應該率先 其實我想是全香港第一個媒體邀請獨家訪問馮偉光 有收聽率的你老哥和我都是會點中人

我忙著他被他採訪政府活動一次想他親身解釋好一點然後他就沒有回覆我到現在已經等了只是說我很忙然後什麼事解釋什麼事之後現在就沒有一件事了 他現在不回覆我,其實沒有一件事了 應該怎樣處理這個問題很明顯這些就是大細超有他不如他會接受我們訪問本來他一直主張要主動出擊現在有機會讓你主動出擊梁定英自己都可以打電話給劉俊華所以那些他搶著做了告訴你跟老闆交代 23條政府遲遲未就23條立法令中央失望 現屆政府其實有很多其他的工作都要做好像今天我們做的政改的諮詢往後政改其他的工作工作量都會是很大我們希望有一個優先的次序所以現時來說我們仍然會將我們的資源和時間放在其他的工作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 烽烟热线 1831138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郑家富黎泽芬好6点10分我们整个钟头刚才讲开这个网络的媒体被政府打压 你是不是今年還是中午仍然是方科你也上過另外D100幫我手開個麥克風其實一直都有你那你可不可以講講你們的經驗你的台搞多久廣播電台搞多久 我們1月6日 2014年 我們就發了一個電郵， 其實我們本身有時政節目， 就想請梁振英去到做訪問， 講講他施政以來的民望一直都是很低，我們想問一問他對於民望他有什麼看法，還是他根本就不會理會。之後我們在兩天後收到一個回覆，文字很簡單，剛才我應該都WhatsApp給阿Q仔了。他就說， 感謝櫃台邀請行政長官接受訪問，為梁先生公務繁忙，暫未能安排，懇請緊祝節目順利。 這是夏款是誰的信息給你的？夏款是一個行政長官辦公室新聞主任張榮森，即是新，即是馮偉剛的馬來，其實是特首辦公室，當時馮偉剛還未上，已經四號了，但是他是特首辦公室的新聞主任，應該如果根據編制呢， 因為新聞統籌專員亦是直屬特首辦，可能這個情況就是這樣，找這個現在很勤力還在WhatsApp的馮偉光的助手， 因為你知道馮偉光現在正在WhatsApp，很不閒，所以怕我待會WhatsApp給馮偉光，問他有什麼反應。 我覺得你們應該鍥而不捨，你過去有沒有試過在 一些不同的場合，記者會、諮詢會等等，被人拒諸門外呢？ 因為我們曾經試過一次在關注海富街市，當時領匯那宗訪問過潘啟迪，這個是沒有被人拒絕，但我們其實都只能夠自己問問題就沒有這個機會，因為他們都是當我們沒有到，我們只可以做到的就是他自己見記者的時候，我們對著咪咪去而已。 對於今天這件事，其實我們本身作為一個全新、很新的網媒，亦是一個比較少人認識的傳媒來說，其實我們是極之擔心的。因為我們電台長遠計劃來說，其實我們是在做一個新聞報出來的，其實我們是一路找另一些 其實有機會你真的可以試一下，你知道每一年你知道每一年搞青年論壇、峰會、青年高峰會議，擺明就是要跟年輕人溝通。如果在這個場合裏面，你就用香港網絡廣播電台的名義，特別強調這是真正由 一班中學生、年輕人主辦的電台，希望去報道和訪問，沒理由拒諸門外。如果拒諸門外的話，開始一直都在找一些招攬的一些，其實我們有些副學士讀記者的，其實我們都一直想找一些人有興趣的去做記者，代表我們電台。其實我們一直在做，但突然間殺一樣這樣的事情，令我們極為擔心，我們擔心究竟網絡傳媒究竟是不是會被人很冷待呢？其實不行的，因為 大家看到D100也是，我自己本身也在D100裏面有少許工作，其實我們看到如果我們是找一些政府人員訪問，其實他多數是當我們沒有到的。那不止你們的，D100是特別一點的，你有個大班台，特別一點的，甚至是DBC也不接受訪問，不要說這個D100，是不是？我們無論怎樣都好，Kelvin，我講以前的DBC，大班的DBC，像DBC的不同，因為當時 羅范招回來曾經說過，是要抵制的，不要讓他這個就是大班找我，我跟羅范都叫做有些偈談， 我當時DBC 大班找我在DBC開咪， 你有空我們電話訪問你， 誰知他們一夜頭劈一句， 你去哪個台做都可以，我都接受你訪問， 唯獨DBC， 我回來就告訴大班，大班就立刻就說無名火起，到處說，但是你這個羅范招婚，有時這樣針對是沒有意思的。 我覺得如果你能夠行得正、站得正，你出得來行，不是一個公職人員應該有的所謂。 Kelvin， 繼續努力， 你們的電台，我覺得你們應該矛頭指向現在 黃世澤說很忙打WhatsApp的馮偉剛 我覺得你現在都應該打給他。我們都會聯絡一下他，其實我們都有他的電話，我們都想會WhatsApp一下。我覺得大家是要轟他的，你等他覺得這麼多突然間大家聽到的網台上，你如果覺得這個問題今天曾德成的答案是不好，你就要找新聞統籌專員馮偉剛出來 因為這件事一定要做的，因為這件事除了是關於我們自己網台本身之外，其實是對於網絡傳媒其實都很大影響，即是他這樣一次過打沉了我們全部的。不會打沉的， 你放心的，他只是冷待，一向都是態度。很老實說，他冷待你，表示你都有少少地位。 Kelvin是一位說港野都不像中四學生，對，即是年輕有為，但未來的新聞工作者，所以這些我們這個台要更多給機會他們發揮，因為這班年輕人沒什麼包袱，但又夢想，人最重要是夢想，不是只是死讀書，這個很重要。好了，由這個話題就慢慢轉去，就是這個23條，不是只是網絡23條，他就是說你23條，刮到一些料，沒有今天，我就走去問一下為什麼王振民這麼高調，其實他沒理由不知道現在香港第一的優先處理的職務就是政改，沒理由不知道現在大哥，那你在政改這裡搞到嘻嘻含含， 林鄭又做得優先處理的職務就是政改，沒理由不知道現在大哥，這個遊行突然間少了這麼多人，然後林鄭就拿了財上去爺爺打小報告，告訴我幾點，碰過689很多，大哥689一鑊粥，搞政改一定，為什麼在這段時間說23條，香港人這麼敏感的事情，我想你一定記得，我收到資料 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就是過去曾經都說過的，就用23條來跟泛民講數，即是用23條就會有得談，有得搞，普選，好像這個調子好像沒有說很久，沒有說很久，但是所以我覺得這個原因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很明顯，689 似乎要洗橫手，看到你這個林鄭這麼堅，支持我那些一向都是最左、最紅、最專， 23條是時候要拿出來提一下了吧。 不論支持他的老左，好像王文最近都轉了腔，他不理，他最重要，你問我， 689這個為人心底不好， 他唯恐天下不亂，香港亂就要有利，沒錯，最重要亂，另一個因為如果你林鄭太紅，另一個眼紅就一定是葉劉，於是乎葉劉我已經覺得奇怪，今天一直都說不答爹，也有很多人答爹，很多人答爹都說是不需要，例如林鄭說了，昨天立即說了，袁國強當然說了，這些是官方的 的回應，當然鄭耀棠剛才也說了，鄭耀棠李知慧這些人都緊跟中央，如果這條路線是左的他就不會有，但是我等了很久，為什麼葉劉不出，誰知他5點29分官台的即時新聞，題目就是葉劉淑儀指香港遲遲未就23條立法，令中央失望，那你就知道 令他失望，令他自己失望，即是說大哥，你被林鄭搞到這麼正、這麼紅， 23條這些東西 你不拿出來動一下，現在打一下政府的公信力， 因為一路慢慢穩定回升，所以這些政圈真的很黑暗。 我覺得這些也未必沒有這樣的原因，但是主流，你問我打一句問一句，特首呢，他心裏面，他已經是 因為他已經答應了中央你叫我做什麼我都做最重要是你不要叫我下台最好 那麼定當的人包括他自己689包括葉劉可能動員在背後最左麻煩你出聲 所以你見到有一部分確實心裡是想動的葉劉說什麼呢現屆政府雖然並非首要處理23條立法應該是首要處理整個彈子你就知道了對於遲遲未能落實中央的確感到失望好像做了中央發言人他做了中南海 新聞統籌中央何時告訴你就是了有個私人電話打給你聽也影響中央對香港的信任這兩句你聽在林鄭耳中他說你老幾葉劉淑儀大哥中央有跟你說過對我們很感失望嗎對我們對香港的信任少了嗎還是你想查我們現在特區政府的民望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比較像拿出來跟泛民討價還價因為Q仔大家利是說一句泛民還用討價還價不用的了都已經跪下了看什麼時候拉天窗我們排名不分先後我們拿了幾個主要的 就以林鄭先就要聽聽林鄭究竟她怎樣回應23條23條我們的立場一向都是一致的暫時不是我們優先要處理的事事實上在本屆政府特別去到2014年行政長官都說了我們最重要放在眼前的工作就是做好這個政改的諮詢 我們的現在的情況和過去上任之後一直回答大家的答覆是完全一樣的 我們目前是沒有計劃、沒有時間表進行23條立法 但是我們知道根據基本法第23條立法 我們憲制上或者憲法給我們的一個責任我們現在沒有這個計劃先停一停你會看到兩個如果你細心聽 本來上個星期出來的時候今天我看信報原來連林三木昨天都稱讚梁振英即是今次的施政報告做了一些具體的扶貧之類的最後全部說不出奇今年林三木都稱讚強心針來的誰知群眾眼睛很會雪亮你看施政報告剛剛上個星期出的時候 15%大家看清楚知道什麼事之後再訪問了589個人怎麼滿意率一個星期之後急跌13%本來正數5%變了負18%即是說整個施政報告又衰了原來還有一個調查同時又問及大家對梁振英的施政方針去年就是33%已經不好了今年那些以為已經是做了些實事很多基層 29.6%,去年是31.6%,不滿的,去年4.2%,今年4.2%,整個先進報告又是fail,扔了200億,他拿了3分,這個這樣的調查,即是說,如果再配合他現在,梁振英在自己充緊糧的時候 在自己的人的時候他就會想唉我這個施政報告都以為好碰的了誰知又是這樣告訴林鄭林鄭你知道這幾天多風騷的你看到很多花邊新聞就跟老人家拜個早年個個叫他步步高升步步高升哇他笑到見牙不見眼夠了夠了現在我們都好享受了這樣啊大哥 步步高升就是叫你升做特首為什麼呢因為我也當他其實都是梁粉評論員黃韻賢看了梁振英但他最近有一篇文章我覺得他有項在施政報告之前他看今年施政報告可不可以挽回民望如果挽不到民望梁振英就凍過水為什麼呢因為他針對之前他不是接受班 學生那個訪問他自己說紅色他自己說希望歷史上教科書將會記錄我政改成功香港可以出現有史以來第一次的一人一普選特首在我任內裏面出現黃韻賢很厲害他夠細心因為理論上如果梁振英做足這五年根據憲制他一定是這個任內出現的是不是呢根據時間表 如果這個是過到一定是這裏任務除非你擔心就是說未過之前都玩不完都做不完才可能是會這樣說其實我覺得他就說得對其實綠八九這個人你看到他的眼神還有最近他出來的表現他是少有地戰戰兢兢得來他是有一種擔憂的感覺也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所謂的過去那種真是說之理因為他知道最強的敵人現在就在他身邊叫林鄭月娥然後另外一個身邊的胡蘇貞就頂心撐頂住他所以他今天就找了自己出來幫拖但其實沒有幫陳啟宗繼續罵曾俊華但具體內容是沒有一個陳啟宗 一個林粉強麻煩你CY你也要想想你找些什麼人這些人有沒有公信力有沒有影響力這些是不是真的我們大眾認為是可信的輿論的領袖還有一件事其實沒有細心解讀今天本來還有一宗新聞連你都會興趣說就是說立法會流會流了什麼會呢流了會理論上就是說本來應該就是梁振英有標榜的重中之重的房屋政策有28個委員裏面都很多建制派的反對派不來給面子建制派都已經來了 何況這次如果你要標榜施政報告裏面最厲害的就是將長策會的報告搬了過來 就是建這個47萬間的 很多東西可以討論起碼會出來吹一輪這個房屋政策做了多少誰知原來實際上他這個行為最坦白 講是假的行為是坦白說得是沒用的說了浪費氣新聞之後繼續去推測一下現在政治上究竟搞什麼風為什麼23條就突然吹起儘管他就算有人傳人是專家的分析到現在為止都應該是一個有限度的人傳人 我們一定要平衡我們的日程時間的安排以及平衡我們其他工作的需要現屆政府其實有很多其他工作都要做好像今天我們做的政改的諮詢往後政改其他的工作工作量都會是很大我們希望有一個優先的次序所以現時來說我們仍然會將我們的資源 和時間是擺在其他的工作的。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 封煙熱線 1831138 風波裡的自由風 主持鄭家富黎則粉 在政圈吹下吹下佛下佛下你做好笑就是這幾天沒有特別的真是刺激中央的新聞這個所謂闖軍營是舊聞來的我們幾天星期前的事來的很多人都不記得那些真是穩定今天也沒有香港人當是認真雖然不是弟弟但也是一些過去也可以這樣說示威常客也沒有真正的殺傷力不是拿手榴彈去扔進軍營 根本完全挑戰不了解放軍絲毫一條毛所以根本王振民是否言下之意有些言外之音呢剛才我們聽了特首689林鄭特首689他都有一條尾巴這個是 我們香港特區政府的憲制責任和葉劉淑儀仍然似乎是這個問題大家就是因為有共同的敵人所以就可以是一個共同的朋友最慘就是本來施政報告就是救命草但現在問題施政報告雖然其實群眾是很公道的你同一條就是報告告訴你大家就對設立低收入在職家庭的津貼以及起死47萬的 單位其中六成是公營房屋就不反對的因為七成的人六成都贊成因為這件事是對的不過問題很多人質疑你就說不說的就不等於會做不過問題你說了都不一定會做說真的一定要做說的就是說你說的未必做到但說真的你平的房屋政策完全不是新的早前你今天將那個長策會的報告全部照搬過來但是現在 想了任成年半很具體地你真的房屋政策有哪裏被人看到裏面真的做了什麼成績出來其實沒有什麼特首六八九這個CY你不可以做了年半真的還賴上手開始就騰騰震了這個騰騰震也有一個玄機就是開始有些人覺得如果這個政改有些人覺得不如推倒他推倒他就是說 就算是原地踏步誰最開心呢當然是中央最開心另外一個角度去看應該說中央裏面比較保守其實我都說大陸裏面香港就是折射大陸裏面派系的鬥爭保守派為何想到最好什麼都搞不定什麼都搞不定所以其實這個鬥爭 和這種政治利益的呱呱割割你從這些最近吹風的題目但你這樣說你從去年十二月六八九述之後似乎風再一直吹過來似乎所謂溫和派抬頭如果不會被林鄭跨出去就搞政改激烈的就覺得我要去反彈他怕被林鄭踩到上心口 你知道你看到香港的左派那些你知道像吳康文這些老人家尊重港老人家他真的直接聞到味道在哪裏他最後不是出來給貼士嗎他真的好像跑馬給貼士將來在2017年預告是三個女人去競爭嘛 葉劉淑儀和劉慧卿搞得興奮不知道多開心笑都堅硬然後早幾天你沒看到馬時亨開場白然後馬時亨說你這麼快說定國語去述職笑都堅硬不堅硬阿興姐你說死不死但剛才我們還有一個叫袁國強 他也有去回應當然他要回應是律政司司長不過我想說他回應之前今天為什麼他會在公眾場合呢大家要留意原來今天在中環的鬧市就陪找譚志源 當然找譚志源去派單張講政改很合理但還有一個第三個人就是誰這個行會成員當你聽到這個名字你就覺得是有一些味道這個叫陳志思陳志思今天高調地陪同袁國強譚志源走出來派單張 大家都知道,我早已說了,我收到很多封信,根本陳志思必然是中央其中一隻黑馬 很多人都想跟袁國強你一起派單張的 你給他多些出鏡,因為你知道陳志思有時候說話太斯文,說完也有羅志剛說話的味道,記者不太知道他在說什麼 林鄭可能不知道羅志剛有這樣的威力所以陳志思也是太靜態、太斯文開始有些人就說出多些了你不要只說環保不要只說商界的事情 你要講講我們最核心的問題,政改這些問題出來騷擾了,所以見到剛才一字排開,他站在袁國強的右邊,不如我們又聽聽袁國強又怎麼講23條,他怎麼樣,他長很多的,很明顯作為律政司司長,這個就充分表現到就是林鄭最終的立場。 好像今天我們做的政改諮詢往後政改其他的工作量都會是很大我們希望有一個優先的次序所以現時來說我們仍然會將我們的資源和時間放在其他的工作當然23條這個是基本法裡面有明文的規定亦都是我們政府的一個憲政的責任這個我們不會遺忘我想我上任的時候 我又好或者是保安局局長也好或者其他官員都是有被問及過這個問題其實當時的答案跟我們今天都是一樣我們要看情況你會見到他最尾這一句他一定要繞就說過去和現在沒有改變過這個過去是憲制 現在都是憲制責任由頭到尾都是這個是一個標準的答案跟葉劉說的不同葉劉說大佬你是令到中央感到失望亦都影響中央對香港的信任中央是否對應了當作陳佐爾和黃振文代表中央呢 最失望這兩個他這些一定是拿著雞毛當令箭所以23條我估計以林鄭和689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跟著你一條箭我一支箭你射我我射你最終我都覺得根本689都是會 脫僵墮馬了我會覺得這些人不知道哪個是中央因為現在情況有少許不同因為香港人說中央我們真的有時不知道哪個是中央中央究竟是習近平姓中的中央先生你知道太多領導人了但現在你看大陸的局勢擺明越來越權力的集中在習近平身上如果你再說中央你代表習近平說話你不可以問問你的老習先不要自己認子認屁自把自為 隨時說錯話的世界我自己覺得23條是王振民這些你問我就真是二打六你在中央的角度這是什麼人官界是什麼你真是太好一個法學院的院長雖然學者身份但是你在官方的立場 這些是個人意見都不得了你列樓就拿來當成政治一樣用來做自己的政治籌碼那你真的很醜怪另外就是陳座椅因為陳座椅那個現在港澳所謂研究協會其實都是一個叫做民間的智庫組織不是真的一個官方機構所有人都知道這個所謂民間智庫的組織實際上就做了中央的智囊負責及著689的事件就少了做這件事而已 所以23條就講到這裡,我們拭目以待 不過我們的估計,你不可以很容易地以為23條就可以將林鄭或者整個政府搞亂它,總之搞個局,不會搞得亂的。現在中央,如果真的你問我,習最重要是什麼?搞定不要佔中。 怎樣搞定不要佔中這個才是所有現在我們認為最重要要關注的課題事實上現在你很客觀來說他出了這個政改的諮詢工作其實已經是由這個被動變了主動因為為什麼呢你看到去年形勢由年初一開始有佔中行動提出來之後根本整個傳媒整個民間的焦點集中在佔中那裡但是誰知人家一出了一個 諮詢文件即是搞到佔中本來調到揈就現在但現在的問題是如果你下下是要等政府出到最後的方案然後才放案看看是不是真的符合國際標準是不是符合民主的原則他可以在這個時間上控制了你到時他就好像2010年那樣時間不夠下次才說今次過了先好不好就是這樣的藉口所以你會看到泛民一眾就根本就是跟林鄭一起跳這場舞你是配合她的探戈你不是用學民思潮這種 集中火力,全民提名,或者公民提名,去作為一個最重要的指標,然後你不給,就佔中 很簡單,兩部曲而已,花多少東西 請客吃飯然後泛民就走出來說善眾街的支流說有吃飯好過沒得吃飯你家裡有什麼吃嗎那這是和應的誰談的說法譚志源就說煮餸當然是個人的口味但是總之有餸吃就吃著先即是許氏人當年20元 在袋子拿出來我就只有20元你拿著先你不要連20元都沒有現在有一頓飯有一碗飯有鹹魚青菜你要不要吃魚翅燕窩鮑魚冬菇遲下才有最近白髮魔女不是出來說同一件事梁愛詩說同一件事好啦 23條講到這裡其實我們今天在這段時間準備想講一下689這些小家爺可以繼續終於證實了覺得是真的最近這些傳媒連番受到所謂打壓明報已經變了定案搞完了大輪之後終於到最後<笑> 其實所謂管理層根本蛇鼠一窩張建波、劉俊濤跟張球昌有什麼分別呢一樣而已欣然接受決定現在老闆一定要換總編輯當然你除了昨晚靜物抗議之外有什麼行動沒有行動繼續開天窗就不行接著呢 又傳出730，我想730就乘機借勢，其實這個情況發生了很久了。蕭應卿很聰明，蕭應卿利用這個時機，見時機自己開聲，由9月11日開始已經陸續很多這些中資企業無緣無故就好像不再下廣告了。然後有人爆料，就是這個蘋果 主持人新聞你為何爆料，指名道姓有幾間大銀行，其實不是中英銀行，即是匯豐、渣打那些，有些特首身邊的要人就打電話叫不要下廣告給蘋果，其中一個他名就是渣打，但是被警告說如果你下廣告不聽話，那一年一度的馬拉松 就不用指意特首就開暴例了，今天證實了是他很明顯了。曾德成今天在立法會正式在答問大會裏面說了是真的，因為現在梁振英以什麼理由呢，他說他要放假，我2月初又休假10天，大哥你計算一下，他上任以來他放了多少假，2月又放10天，然後又搞內疚， 一定是啦，跟着说2月工作天数已经特别少的啦，休假10天加加埋埋呢，就不如呢就由曾德成，因为他的民政事务局是负责体育民政这方面的政策的，由他去做起步礼都没什么所谓啦，不过大家都知历年都是特首起步的。去年呢，这个2013年 梁振英應該去過，今年不是第一年做特首，2013年他應該是12年7月做特首，應該2013年去過，所以2013年他應該去過，現在14年為何不去呢？ 這些事情你說不通，有一些空穴來風，因為馬拉松 這件事越搞越成功是國際盛事，現在全世界我覺得馬拉松的支友都等來參加國際賽事，某程度上對建立香港的國際聲譽形象是很有幫助的。如果你問參加馬拉松的香港人來說，其實心裡想不要來。 很多年前，我想大概十年八年前，我都参加过两年的渣打马拉松，就跑这个10K。当时如果没记住董建华年代，你知不知道一讲到董建华特首开暴礼，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大家就用嘘声来做热身，大哥，多没面，然后大 開暴禮，這很明顯不行，今天說了梁振英說了，但我聽到這個訪問令我懷疑，難道身邊的打電話叫這個渣男不要下廣告，怎麼會是梁振英自己打，也相信不會是官員打，因為官員打就很嚴重，很嚴重的，因為真的有可能 你是在廉政副專員，經常說黃世哲的大佬叫黃世昭，在立法會說你這樣的話，你是公職人員的失當行為。 但如果是行政會成員，算不算是公職人員的行為失當？可能都未必是他打。 他都是找銀行朋友跟渣打CEO熟的跟他單聲搭上搭我想林健鋒都不會那麼愚蠢他沒有那麼蠢但他會不會暗示呢暗示就知道如果有什麼好像就可能不會來我們這個開步禮那我們儘管又聽一下究竟 這究竟是哪一個生輩呢或者是否曾德成在立法會說或者是工作天時所以會缺席馬拉松呢聽聽對我本人來說二月份是一個特別工作天數特別少的月份因為頭十天的時間我自己休假所以在醫務問題上我請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局長代表特區政府出席表示支持大家知道民政事務局負責香港的體育發展所以這是一個比較恰當的安排可不可以認一下他說是因為你因為渣打不肯抽氣在蘋果的廣告上我們回答了好幾次沒有這樣的事其實你休假也休假到10號其實你休假到10號那2月16號那天究竟是有什麼事 過去有些出席開的活動不一定次次都出席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就再沒有空間和時間出席一些新的活動那跟他有其他活動嗎有些新的活動內交那不是一定要是星期五打麻將我記得有一年我聽聽說那一年天氣很頑皮那天又是跑馬結果 梅有時梁振英這些語言藝術他越在遮遮掩掩你就越知道他根本上也身有事就是用蓋彌彰所以138、138今天都很多話題給大家發揮但都是跟言論自由你抽起廣告來去打壓蘋果不讓網上的媒體在你政府的發佈會、諮詢會裡做訪問這些都是源於你的689小氣打壓異見人士 這些行為絕不可取大家都可以打來一起談談新聞之後繼續說儘管他如果就算有人傳人是專家的分析到現在為止都應該是一個有限度的人傳人我們一定要平衡我們日程時間的安排以及平衡我們其他工作的需要 現屆政府其實有很多其他的工作都要做好像今日我們做的政改的諮詢往後政改其他的工作工作量都會是很大我們希望有一個優先的次序所以現時來說我們仍然會是將我們的資源和時間是擺在其他的工作的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 封煙熱線1831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家富黎則粉19時7時12分今天講來講去都是言論自由的議題但是我們今日正如我們剛才一開始都提到這個印傭這個問題我們都不得不 在這個問題上都要跟大家深入地去拆解一下這個印傭事件其實背後為什麼在香港一個這麼文明的社會是可以有這些不文明和殘忍的表徵呢其實明報的社評就很清楚了 中介公司角色爭議大政府應該加強監管來保護外傭中介公司很明顯這些介紹所確實成為了這次印傭遍體鱗傷被僱主合道的一個幫兇 其實他根本是有向他投訴過應該知道的當然是這件事要人家回到他這個國家才爆出來所以不可以自己處理 其實中介公司跟香港的印尼 總領事或領事館每個人都眉來眼去印尼坦白說這個政府是貪污的國家因為現在揭出在印尼的公司原來沒有註冊所以其實特區政府有責任就著為何菲傭泰傭沒有這樣的問題當然你說菲傭 很多僱主要用攝影器材要監察他們似乎真的印傭的問題多於菲傭很多勞資糾紛印傭為何特別多我相信也是從現在我們看到中介公司那種剝削說就說照顧他們說就說跟他們找工作說就說跟他們找一個好人家好僱主但其實就是在做一些剝削 從中剝削的工作如果你是印傭工作收得不足工作的熱誠都會差一點這是很正常人之常情辛苦你在別井你都是想賺錢根據現有明報這個紀錄目前只有不到250家中介公司獲得印尼駐港總領事館發出的牌照只有250家 但經營招聘印傭相關業務在市面上竟然多過1000間 即是由250間發牌的有正牌的 竟然有750間一開四那些那些是不是艇仔來的一定是即是艇仔公司的艇仔這些叫無牌的中介公司的艇仔根據我有一天聽官台這些中介公司上去說話 他就夠膽上去但多了一層即是多了剝削當然無端端多了一層接著有些聽眾打去跟這個中介公司這傢伙說喂大佬你們中介公司原來沒有牌的但是為什麼可以香港九龍新界都有這麼多分店這麼厲害的艇仔都可以有很多分店你普通香港人一個打工的 多數都是媽媽去找,我怎知道你有沒有牌 我看到這麼多間ABC僱傭公司 以為是店很多都是就近貪方便因為現在香港有30萬人外傭 其實現在僱傭的外傭不只是中等階級有些是中低收入人士的家庭因為兩夫婦可能都要出去工作都會請外傭住公屋的人請外傭當然因為他都要出去工作沒辦法 但當然有些人說大哥住公屋你都沒有地方很睡給他睡他要睡廳甚至要睡在廁所睡在廚房但香港這就是造成一個最令人心悶的就是香港人又要出去賺錢但如果不出去賺錢小孩沒有人看他寧願花幾千元請個工人 但大家逼在一起所以你會看到又或者請人看著老人家所以根本香港是一個十分畸形的社會沒有像新加坡那樣有祖屋一千幾百呎大家很開心又可以請到外傭幫補一下照顧老人家或者小朋友所以其實香港這個艇仔中介公司的問題根本就是現在造成中介公司量 受不齊以及這個中介的業界烏煙瘴氣而導致到很多印尼的傭工重因為這樣就算他有投訴很多時候很多人說我去過中介公司投訴了接著還死你不投訴還沒事一投訴中介公司跟僱主本來你都有假放以後不用假放本來你都有口食現在粥水都沒有口食接著還試過有一兩個人被人鎖住 沒事放假不給酒接著還要剋扣你的薪金那些印傭就不敢出聲所以特區政府就是要用這個承擔 勞工處是不應該坐視現在這班艇仔在無牌竟然可以在香港不正當的手法。表面看來不只是特區政府，連這個印尼政府基本上是默許之下的情況，不見。去到香港因為你這些中介公司和政府官員眉來眼去甚至有貪污舞弊，香港政府沒辦法，你是這樣，但香港政府應該在香港的法則底下去就著這些中介公司向印尼的領事施壓力。你再這樣，你影響我香港的國際形象，麻煩你最好的手簡就是 勒令一下你自己的官員，這個印尼政府這麼貪污，以及中介公司做不正當的艇仔，令香港的印容生活和工作在一個魔掌和陰影底下。根據報道，這個事主不是第一次，已經犯案累累，先後最低限度有四宗。 照計有了幾個在,都出了事,上了警署,罵得那麼高。 自身道外，當然我們D100,官員不會上來我們這裡,電話都不會接受我們訪問,主流媒體只是在這些問題上撩一撩一下,沒有說直接或立法會有沒有開緊急會議為勞工處你什麼責任。很明顯中介公司來到印容來到這裡,根據明報今天這個報導,首先 未受薪要負責1萬5千元至2萬5千元的轉介費，即是等於起碼4-5個月，接下來香港首半年每月就要將八成的薪金上繳給中介作還款之用。你就知道基本上他們是有很多這些數，是令到他們覺得你沒辦法不去受到這個中介公司的壓榨。 職工盟的組織幹事要葉佩如,我們都訪問過職工盟的李鄧燕娥,特地作人的老婆,鄧燕娥,她都說過,但是我們對於中介公司沒有深入去探討。她說由於印尼政府規定傭工要經中介受聘,因為印尼政府說明要,擺明被他勒索,擺明被他勒索,因為他勒這麼多錢。印尼的中介公司一般都會到村落尋找當地的女生,鄉村的女生。 因為他最好騙這些最好就是你乖乖地帶他們去屬下的訓練學校學習做家務和語言溝通期間也要付1000元的考試證明或者保險費部分人更要義務為香港設施工作再透過香港的中介簡選受聘來港即一次又一次 一步又一步又在村落被人看中過來做層層的剝削其實真的說真的跟那些在大陸你知道香港有一輪火爆行動都有很多淫媒引誘內地的人來香港賣淫都是層層剝削差不多一樣所以你看到職工盟的幹事就說了其實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有請外傭泰國 尼泊爾可以直接受聘僱主,不需要中介公司 菲律賓政府亦規定,中介公司不可以向傭工索取轉介費 為什麼印尼的政府就要這樣? 而為什麼特區政府見到這樣的問題,不向印尼政府施壓呢? 這些全部都是很大的問題還有一個明顯問題,為什麼經常出現在印傭多於菲傭 印尼裏相對的教育水平低在農村裏那些鄉下人比較害怕來到大城市裏任你為所欲為任你恐嚇但相對地一般來說菲傭教育水平是高一點的不少是大學畢業的人才來香港做所以變成情況就不會出現不過他寫明不讓中介公司收取轉介費這個就很重要了這個就令到你 不要被中介公司層層剝削你很明顯印尼政府衰到利用這個渠道跟中介公司一起剝削印傭特區政府容許不去做些事給壓力給印尼政府你就是做幫兇我的建議就是覺得你特區的勞工處和張建宗局長是責無旁貸立法會沒有理由不跟你 去到國際傳媒變成國際醜聞被人指責香港現在實行現代的奴隸制度你變成這件事你想想你六八九出到國際場面雖然現在很少機會出去還哪有面目有無辜我是菲律賓總統又過他一棟雖然不太記得你的名字不過記得你的政府搞到這樣印尼政府的官員這樣我們下次再訪問他 接著我們有電話開放1831138有林先生在電話旁邊 林先生你好 Hello 林先生你想說什麼剛才我想引用個問題剛才我覺得鄭家富的分析很對其實第一個問題就是印尼那邊腐敗我們控制不了它但是香港這邊 你只可以做事,因為你是輸入他,你是輸入者,你可以自己定你的遊戲規則,所以勞工處這裏一定不可以躲的,不過閉閉在林先生,你覺不覺得跟我的想法感覺一樣,就是主流傳媒,甚至我們監察政府的立法會議員 他的包裝包得很好他懂得擦一些軟鞋官人他應你他的反應各樣東西他是做得很好的他很像很勤力的大家要加上這句好像很勤力他講真的他算是其中一個勤力的局長而且他在立法會最懂得什麼呢 就像阿Q仔所說,拆立法會員 但立法會議員,如果我今天還在立法會 奴隸式的外傭制度， 政府沒有理由不去處理， 對嗎林先生？ 對，對。好啊， 繼續我們就希望， 你自己有沒有請過工人， 外傭？ 有。 那你請過什麼外傭來的？ 菲律賓政府說明不可以中介公司克扣，不可以收這個轉介費。其實我還有一件事想說的，還有什麼？還有一件事想說，就是剛才你們說起這個問題，我們發現很多問題，你們其實經常在節目都會說這個問題，就是D100這樣，你在主流傳媒那裡，政府都是，即是他坐你都傻，有時你找他，局長他不認你， 他覆都不覆你，你們應該想一下，不要被動，不要我找他，他不找我，那我就很認命，既然大家都認同你的理念，大家聽到你的節目，大班就開了一個台，應該反客為主，很多時候他不是你要找他認你，如果他不認你，OK，沒問題， 可能crossover連一些其他團體、學民思潮等等，他們主動搞一些campaign，你不要再理會那些民主黨那些東西，沒有意思的，你們主動去做一些campaign出來，你們越多支持的人，你們的影響力越大，他就會理你們，他不可以不回應你們，即是你意思就是希望 我們自己主動，譬如你找張建宗，他不認你，你找他十次他都不認你，那倒過來你不要找他，我舉個例子，譬如你們拍著其他學民思潮，有跟你們有同樣理念的團體，明白，自己搞一些campaign出來， 多謝你李先生，因為我們要聽新聞，新聞之後繼續1831138。不過儘管他如果就算有人傳人，是專家的分析，到現在為止都應該是一個有限度的人傳人。 我們一定要平衡我們日程時間的安排，以及平衡我們其他工作的需要力。 現屆政府其實有很多其他的工作都要做，好像今日我們做的這個政改的諮詢，往後政改其他的工作，工作量都會是很大，我們希望是有一個優先的次序，所以現時來講，我們仍然會是將我們的資源和時間是擺在其他的工作的。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 封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家富、黎則粉。7時40分左右，我們現在接通首先要跟他李卓人談談，因為今日泛民主派22名立法會議員發了聯署聲明，要求深圳當局釋放本港社運人士楊康， 有兩方面，一方面當然我們關心楊康的處境，因為他已經拘留，到底會怎樣處理他呢還未知道，我們找過來跟各說，我們都關心，要求他們駐粵辦，當然他們有資訊上去了解一下，但是我覺得政府應該是，大家知道劉莎莎，最後我們想盡量要他可以留在香港繼續他的行動，昨晚就 坐飛機票走了因為坐飛機走了因為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回去了為什麼呢因為我昨天前天嘗試跟政府那邊談希望他可以留下繼續延期居留但是政府那邊收尾就不准他延期居留然後跟著他亦入了昨天朝入醫院 入了醫院,醫院本身就說醫生就說他沒有寫醫生紙給他 當然劉莎莎回去會不會對他人身有安全因為他一直是維權人士所以都是緊張一件事到底他們兩個處境會是怎樣我們都是非常關心的 有一次駐粵辦告訴我楊康想見他太太即是劉莎莎這個我就有轉達了這個駐粵辦告訴劉莎莎我們唯一的途徑就是看看政府那邊有沒有信息給我們所以現在上次的信息是只不過說這些信息到底真確性是怎樣我不知道總之說楊康想見莎莎但莎莎想過本來你說想見但莎莎怕如果他一進去他根本就有安全問題但最後沒辦法了他現在最後政府都逼他走所以現在他都是離開了昨晚坐機就離開了香港到底 他現在的處境是怎樣呢我們都未收到他的最新情況官方有沒有說法究竟用什麼原因要拘留他那麼久呢官方的原因的刑事拘留就說他是非法入境因為你知道他沒有證的問題但通常非法警就是驅逐出境的但分明是真的要 要在那裡打壓他或者威嚇他這些擺明了老實說根本沒有欲加之罪何患無住如果你說回首先你剝奪了他回鄉政事他要逼著他要回去探親的時候你就說他非法入境或者你要刑事拘留他其實整件事就是基於一件事 因為他的政治上他是一個維權人士剝奪了他回鄉權你沒有了回鄉證然後沒有得探親你沒有證件就不准入境譬如你不見身份證回來香港不准入境但這樣一下子就踏了他現在大家不知道一下子就踏了他所以這個刑事拘留根本是硬來的當然在大陸根本就不是說法律可以刑事拘留很久 人,我相信你自己一直幫這件事,你都回憶起89年那時候,拘留的那種心情 三天,但現在去一直這麼久 我想你們現在聯署的聲明直接給中聯辦和國家主席習近平是嗎是的還有當然我們都會再跟政府那邊傾因為始終香港搞事的單位六八九和劉棟國大哥你香港人我們繼續會向政府那邊施壓希望早日釋放沒錯我想你都預料了主流傳媒就沒什麼理你們了你看著明天所以我們D100剛才我跟監製說為這件事我們怎樣都要在我們的節目講一講令到我們的聽眾知道姑勿論你對楊康這個人熟不熟又或者你對他的政見或者他今次的做法有些人說你專門 遲早就到其他普通人都可能會面對這樣的問題，就是這樣，我們一定要出聲。好，大家看到真的一直都沒什麼人理他們，我們不可以這樣。我們要緊密，希望知道他的情況，希望他繼續，希望有一天能夠陽康早日釋放，好嗎？好，多謝你，李卓人。開放一下熱線，等待你，等不到了，都走了先，不過希望大家打回來，不好意思，有吳小姐，你好吳小姐。 鄭家富你好。你想說什麼？我想說其實印傭的問題，他初來香港的時候最大問題就是他便宜，他比菲律賓工人便宜，因為當時中介公司介紹給人用的時候就叫給1500元，不用給多的，要他簽收那份薪金呢， 他們都是作假的，其實不犯法，當然啦，做假文件或者做假聲明其實是很危險的，但是後來再遲些就是做假文件不行，這樣就再請，他就叫你不用給他放假，就算我們給他放假，他就說叫你不要給他放假，即是中介公司叫你，是啊，是啊。 所以我一直用，我都覺得他說我是良心僱主，但我人心欲做，就是不會這樣做。但是他中介公司是這樣教你的，初初我們用的時候他就說給1500元，我們說不行，大哥怎麼可以，三元一元，所以我請他不請菲律賓工，就是因為他便宜。還有就是你好像入境處， 我們簽的那張合約是看那張合約很多東西的，譬如他吃東西，如果你不給他吃就要給20-30元，住的地方就要有60呎，但老實說根本現在的人用工人用到這麼多的時候，根本10個我可以告訴你有9個都不跟那條例的，是不是？ 如果去做公屋，請工人哪有60-70元給他，他自己都八年了，所以根本就是還有最不好就是中介公司經常都叫你不用給他放假，不要放他出去。所以吳小姐，你覺得剛才我們一路引述這一類，還有你講這些實證，你覺得其實 香港特區政府都可以有些事情做到，我很老實說，根本越學識越高，就越多刻薄工人，這麼可憐，洗碗花開富貴或者康寧碗是要對花的。 好了，要聽就好多這些故事聽了，不過我們現在呢，反而閱讀得書多越高，我們又不想這麼快樂到這個結論，不過無論怎樣都好，僱主希望是守法，大家就不要剝削我們的工人，人心欲做，他都有媽媽生的，特區政府就不要縱容中介公司和印尼政府在這樣做，好嗎？多謝你啊，吳小姐。 接著有李小姐，李小姐，兩位主持你好，我想說我當時兒子跟我說過，家裡有印傭，但現在兒子大了，我沒有出去做事就不需要了，當時我跟他很親密，他告訴我他的agent也很慘，就沒得出街，因為他的樣子不是很smart，所以比較遲都沒人選到他，所以他很開心說我選到他，等了一年多在agent，他說他做事很勤力，但他的樣子比較鄉下人。 他說原來他很勤力，那個agent要他幫他的親戚朋友做事，我說你有沒有錢，他給他一些飲汽水的錢，出去做一天，即是要做一陣子，即是放假那一天，就去幫agent那些人，其實不是清零的，其實他已經很懂做事，那些媽媽來的，他已經學了，在找一個沒有人要，他又不回家，又沒有人拿到他那些form，香港沒有人選他的form，或者是新加坡沒有人選他的form， 他就要出去工作，不是那個agent叫他出去幫他親戚朋友，總之可能他有收錢，但我問他你有沒有錢，他說好像喝一瓶汽水那麼多錢出去做一天。那天我聽到電視機訪問agent說用多少錢去training他們浪費氣，他們哪裡都說他們不是用很多錢，還有他們是 7個月薪,如果過了3個月,譬如過了兩年,還要繼續續約,都繼續要付的,不過可能是3-4個月,永遠都不甩的。是啊,不是說,齋到姓莫,當然啦。喂,李小姐,我想你聽完這麼多之後,你也請過印傭,你覺得,我相信不用問,你都可能會支持的,其實印傭不應該要太傭,或者是斯里蘭卡, 不需要找中介公司,直接都找到,又或者就算有中介公司,不要菲律賓工人,不應該給他們從中收取中介費。那些錢很多人分,2萬多元,7個月,3個月,其他零頭幾百元他們自己。我說最大份的份是印尼政府,我可以夠膽說。你真是厲害,你說得,他說過給我,很多人分。他就擺得明是那個國家總統,如果不是他們這麼熟,做戲而已,那些總統,就是,即是很他做夠膽,即是 走去做台戲,他們如果霸佔人屋,他們可以說遺失那個屋,都是保領的,多離譜,那個國家根本很…所以特區政府就不應該,因為你現在這樣做到,你是直接影響了香港的整個聲譽,以為你原來就是印尼政府和中介公司搞到這樣,而你特區政府就監察不力。 這樣你就造成這樣的情況。好啦,李小姐,我們就請你繼續,我相信你都會是繼續是一個良心僱主。我們10個有8個都是良心僱主,是有兩個稍為好像這個印傭的僱主這樣的變態行為,可能我也有講明,因為還在審,可能還在審。OK,好啦,跟住有陳太。 陳太你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真的想去發展IT界的了 你看看你連Google來香港做 data center 你們都沒有努力去爭取他留在香港 你怎會是真的想去發展IT界呢 其實我覺得很obvious就是 689其實是沒有好東西 擺明就是想潛製香港的網台 香港的internet 這個我真的希望就是民主黨麻煩你們三思不要又出賣香港人因為其實民主黨已經 對於市民來說是沒有公信力的了 你還要支持他? 你還要給多些子彈去好像大班說的是不是真的不可能第二件事我想香港人都看到都是很心痛但是我想說就是現在所有的矛頭都指向那個太太那裡其實我在想就是究竟他家人是不是都是共犯呢 因為你作為一個丈夫你看到你的太太那樣去虐待這個人更嚴重而你都不出聲究竟你在那個身份你的role是什麼呢還有譬如你的小孩見到媽媽是這樣如果好像他這樣說他又病他excuse他又病但是他看醫生啦早點去看醫生就不要傷害人傭但是去到一個這麼傷害的地步這麼得人怕連差不多肉都見到骨都見到那就情況的時候那就很得人怕了是不是究竟其實你們家人究竟有什麼角色呢當中 不過陳太太,我想回應你這一點,剛才Q姐一開始也有提過這一點 我估計,第一,現在警方,我只是初步估計 根據我對刑事案件處理這些經驗 我相信第一,因為人證已經不在香港 第二,亦未有一個很切切實實的醫療報告 只是這個人證一定要回來香港，但是因為這件事這麼高調揚開了，警方是不得不立刻告了一個，所以他要做場大龍鳳，一定要，因為這個僱主肯定是跟這個女傭直接的有一個法律關係，因為他簽的可能是，但日後我猜一下，當這個人證，這個苦主給了口供，警方會問他當時他老公會不會喝著叫他不要做，他說不是，他看著錄滾水的老公煲，類似的，可能會加控，這不出奇，絕對不出奇。 或者簽署這個合約的人是有事，其實你在這個合約裏面的責任當然啦，因為你刑事的恐嚇好或者身體令人身體嚴重的受傷，不用真的跟這個人有簽約，你做他你都是犯這個嫌疑的，所以這個絕對我估計現在警方因為他是僱主，他是僱主，而且他 他衰就衰他想走，他想逃就想走，當然不讓他走。家父兄我也想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因為很多外媒都外國的傳媒都說香港這個政策其實是一個奴隸的政策，我在想這班 僱員，即是這些外，即是domestic helper，他來的薪金其實真的相對來說是很低的，即是3000多元，你在香港真的請不到。那我又想說，譬如你們請這班傭工的employer，其實他的cost是賺更多的錢。In other words，你就是abuse了他們的勞動力，以及他離開，即是你意思因為他付出 的勞力而令到香港有很釋放了很多家庭主婦的勞動力，而令到香港的經濟有得得以維持甚至起飛，我們應該好好地對待他們。不單止是這樣，其實他們應該是不是好像香港人那樣有最低工資呢？因為為什麼呢？當如果他們都好像香港人享有的最低工資，你會請一個工人的時候你會很cautious， 不過這個觀點就有排爭論了，有很多一定有排爭論了，加拿大如果你帶個工人下去，你under wages的，你是被人拘捕的，加拿大周邊，星期隨時五日半工作，這個policy真的好像slave奴隸，真的不對，但無論如何都要陳太，我覺得張建宗和勞工處的諸官、官員 是不能夠就此埋一邊的宏觀意思，當然啦，這個肯定香港都是印尼一個國家裏面虐待自己國民的傭工的共犯，共犯來的，一定是共犯來的，太醜陋了，香港一個這麼文明的地方，竟然有這樣的事發生，實在是我自己作為香港人我都覺得很醜陋。 即是你見到那位印傭真的可以用慘不忍睹來形容， 在現今的社會竟然有這樣的事，多謝陳太，一講到傭工問題，香港人都很有良心，很多責任僱主打來的，當然如果虐待傭工那些就不會打來。好了，明天我們繼續跟大家聊天，拜拜。